良心价格，七彩云南翡翠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北双向，东五环环铁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，以上路段持续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我放下捧着疲惫的双手，仰面天空，叹息依旧。这生活有条带刺的河流，牙痛几杯，刺穿孤独时眼角涌流。我还是认真不起的行走，沉重肩头也有时梦，行色匆匆的城市阑珊霓虹，繁忙又脆弱，起起落落再窘迫也太折腾。白发的矜持随时光流逝，一个回眸变成父母曾经的样子，懵懂的孩子任时光展翅，以为怀中的样子也翱翔远方，视线中消失。哦哦哦，我望向生命顽强的尽头，干杯往事杂陈如后，遗忘的回顾也别念旧，没人说也成一个内疚，人走的海展翅，以为怀中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，这是来自韩磊的新歌《样子》。这首歌曲由栾杰作词，团旋作曲，电视剧《西京故事》的主题曲由韩磊演唱。主题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剧的缩影了。在这首《样子》当中，我们听到的温暖、不易，还有岁月的痕迹，也都是这样一部《西京故事》表现的内容。在首播歌之后，我们带来这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。我们来听一听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。首先，这样一首是本周黑马歌，以空降季军的身份上榜，来自江映蓉，《重新定义》。 悬空的上一步，再继续让呼吸来 hold 住，让一年别乱动。双膝摆荡荡荡荡，翻过黑木箱，可以强悍柔韧过机关，我将多难的痛痛变简单，身体的时钟脉冲滚动，你想看见下一步，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，满身的热火，泛着热的潮汐，荡荡荡，回声花的江，分秒急速。笑话都好陌生，面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，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，何必呢那么认真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，就点到为止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 会不会变残忍，转了身离开我熟悉的体温，忽然间流星划过每个黄昏，点亮了那些泪痕。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，忘记一个人，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。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焦点的位置，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，放弃了没关系，爱情的练习题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。只是我曾经想过我给的是你的伤心焦点，是的温暖的快乐的我自己，不爱了没关系，我们的练习题那么多的勇气变成了回忆，陪我走下去。 这是2010年江映蓉首张专辑《坏天使》当中的练习题，这是她所获得的第一首中国榜年度金曲。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，当初的冠军新人如今同样努力，更为成熟。接下来这样一首歌也是在进榜第一周跻身到 Top 5， 来自关喆全新专辑《奇怪的帽子》的主打歌，和制作人秦四峰以及合作乐队一起完成，这样一首《作者》首周入榜排在第5位。 我是哭着来到这炎凉人世中，莫非早预言什么？我被爱被恩宠，被期待被纵容，怎能不是人中之龙？我这个人生来那种面容，其实我的向往总能够左右。他一无所有，但是他富有，你不快乐，但是你很成功。每一个孩子成长到最后都长出了小说，我们是作者，于是负责自作了自首。我砍下一棵树，将它割成了稀罕着隽永，我放下一颗棋，让它度过了河，回不了头就别回头。我这个人把自由几两重，但是你很成功， 季节你来了，在一个纷乱的季节你走了，留一段讨厌的寂寞给了我，剩一段记忆的空壳给了我。舍不得你啊，你残酷的定格，你啊，你让我好好的，你啊，你慢慢的散落，在一个迷失的季节来了，在一个收获的季节你走了，留一阵模糊的假象给了我，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。 秦四峰除了在今年担任关喆专辑的制作人之外，在三年前也担任了黄绮珊的制作人，制作了那张音乐当中另一个分身的小霞。这首《舍不得》，秦四峰只用了一把贝斯作为伴奏乐器，这在流行音乐当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尝试了。 你来了，在一个收获的季节你走了，有一阵模糊的假象给了我，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。 榜单连连看，在本周的新鲜上榜歌曲当中，有四首都是在第一周便跻身到了 Top 10前十的第一阵容。接下来这首歌排在第八位，也是黄莺回归初心，有着民族风的元素，这样一首《传承之花》。 生命是永恒的，

孩子内有孕热，外感风寒，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。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、发热、咳嗽有痰等症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。今年上映的吸猫或撸狗宠物题材的电影格外多，一年内有17部以毛孩子为主角的影片登上了大荧幕。从用户画像上来看，女性观众约占60%，只有1部《战犬瑞克斯》男性观众比例略大于女性，可见毛孩子影片更受女生喜爱。2018年正值狗年，以汪星人为题材的电影有13部，除了有1部《神探狗笨吉》要12月28号才能上映之外，其他12部狗狗电影总票房为1.38亿，犬之岛与狗13贡献最多，票房都在4000万以上。另外，今年以喵星人为题材的电影有4部，虽然比汪星人的电影数量少，但是在票房上胜出。4部电影票房累计3.92亿，《哆啦 A 梦：大雄的金银岛》票房2.09亿。4部电影豆瓣平均评分7.1分，高于汪星人的电影。再来看电视方面，《剑子如面》第3季明晚8点在腾讯视频首播，周六晚9点20分在黑龙江卫视播出，恰好接档同门热播节目《一本好书》，好书好信实现无缝衔接。开播发布会上，总导演关正文透露，放眼全球资源甄选信件，中国信件依然是选信的主体，更多国外好信的加入也为节目带来了更多元的趣味。最后来看，北京卫视大型语言竞技励志公益节目《我是演说家》第5季每周日22点播出。在昨晚开播的首期节目中，三位导师鲁豫、立波和王雷暖心点评选手演讲，并与嘉宾们密集互动，笑料不断，金句频出，更呈现了不少感人时刻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这一时段继续带来共享榜上歌以及榜外歌的榜单连连看。在上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3首榜上歌都是在进榜第1周便跻身到 Top 10。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第4首新进榜排在前10的作品，首周第7名，这是来自杨永聪所演唱的《温柔的爆裂的》。 十分，我是火，你撩拨我，也撩乱我，全空了。但是你的恶意又在击落我，爱了。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， 4年前，2014年，杨永聪发表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Stay》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刚刚在中国梦之声的比赛上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，大家更为熟知他的英文名字是 James。来自英国的杨永聪为了准备比赛，向身边的朋友征求中文好歌，他喜欢上了王菲、陈奕迅，也喜欢上了汪峰和许巍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收录在 Stay 专辑由杨永聪翻唱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接下来这位歌手也让歌迷等了4年时间，我们就来听听看本周新歌上榜第15位，白安演唱的《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》，收录在他刚刚发表的新专辑 1990S。 宇宙间的尘埃，漂泊在这茫茫人海，无人掉入谁的胸怀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我是宇宙间的尘埃，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，无人承诺谁的最爱，多想相信永恒存在。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？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？在这茫茫人海里，我不要变得透明。 刚刚这首《榜外歌》收录在白安第一张《麦田捕手》专辑当中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2012年、2014年和2018年，白安推出的三张专辑都是这位90后女生二字头的年纪。不过当年的她21岁，现在27岁。好，本周上榜新歌真的非常给力，不仅十首歌完全全部上榜，而且大部分呢都是在进榜首周跻身了前半程。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是本周第20位，来自郑钧的新歌《永不退转》。 你所拥有的东西，是否能让你满意？深爱过的人们，是否还能让你心生欢喜？曾经的我们一贫如洗，可那时可以为彼此奋不顾身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萌叔韩磊最新影视单曲《样子》，这也是他为电视剧《西京故事》演唱的一首歌，由栾杰作词，谭旋作曲，吴慕禅编曲。歌曲的旋律温柔有力量，歌词温情动人，而韩磊用十足的男子气概唱出了岁月留下的沧桑感。听完了首播歌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《我是歌手》演员篇。在最近一期的榜单上，影视单曲占据了半壁江山，而演员出身的歌手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任素汐为主演电影《无名之辈》演唱的宣传曲《湖广生》本周排在第十二位。从小剧场到大荧幕，吕德水近乎本色的演绎张一曼这个角色被任素汐演活了。而任素汐本人是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很浓的家庭，自然而然音乐也成为她另外一种情绪表达。这首《湖广生》也是她有感而发，也是她第一次提笔为电影人物创作歌曲。 正走的那一句，我没到，你别起雨，你就把头转过去，莫给我消息。我欠你啥子门，我啥子都不欠你的，你问我真理没真理。走走停停不如定定，凄凄切切说句谢谢，等等不必等等，等等别等起雨，你就把头转过去，莫给我消息。我欠你啥子门，我啥子都不欠你的，你问我真理没真理。走走停停不如定定，凄凄切切说句谢谢， 这一刻忽然 都是真的，谢谢他给我那么多的快乐。谁不想安安静静陪着一个人，再多的烟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，不想飞蛾扑火，不想再分分合合，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。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，他总是别无所求，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。 这是来自娄艺潇参与作词的《好想他》。虽然娄艺潇是演员出道，但是他的专业却是音乐剧演员。上大学的时候因为《爱情公寓》走红，顺理成章成为演员。不过他很多同学毕业便失业，因为在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发展空间有限，而作为演员的娄艺潇也并不高产，常常是半演半歇，拿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方说演音乐剧，再比方说去旅行。最近在某次投票票选当中呢，王栎鑫自砍人气低之后引发关注，而票数竟然超过当红流量小生。如今的他越来越多活跃在影视圈，可能有人会忘记他是已经出道11年的歌手。在当年的快男当中，王栎鑫的年龄绝对算是小的，不过今日他已经是儿女双全。王栎鑫代表了一些歌手的无奈选择，在歌坛空间小，所以转型当演员来碰碰运气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栎鑫2012年中歌榜年度金曲《反光》。 放逐在一片海洋，却没有浪，就好像引擎故障，瘫痪了梦想，而海水呀，不断地吞没了主张，逃到哪儿都身上，自由被捆绑。 黑色的墙在尽头平坦，背着光面对的害怕被遗忘，悲伤而任性的抓住 为主演电影《怦然心动》演唱的主题曲《请跟我联络》。身为影视圈的当红小生李易峰，其实在2007年通过选秀出道，2010年才开始转身影视圈。 2019年马上来到，李易峰也喊话歌迷，他希望可以开演唱会，也期望他的梦想成真。现在的歌唱比赛百花齐放，一档专门为跨界打造的跨界歌王，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的王凯的音色也吸引了不少的人。当时高晓松就有意与他签约唱片，那王凯的首张专辑《画外音》的阵容也非常强大，包括了蔡健雅、葛大为、陈小霞、姚若龙等等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蔡健雅为他打造的这样一首《一个一人份的孤独》。 睡不着，读几本书，至少思绪在某一处，心太早，相思的日出，同样望着有人已退出。 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，皮衣580元起，貂皮3800元起，全程一折，全部一折。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，不炒作，不炫耀，诚信老店，品质保障。西单商场北五楼。 下载联通手机营业厅，年终大回馈，好礼见面送。 壮阔40年，书香送耳边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，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，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。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，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北风较大，气温较低，最高气温3.4度。

雪花流云开，这份爱在等待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南北联盟，神州共享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以演员身份为大家所熟知的小宋佳，其实是音乐学校科班出身，八岁开始学习柳琴，高考还被音乐专业院校录取，偶然是在学姐建议之下报考了上戏，后来改行当演员。不过成名之后，当歌手是他不灭的梦想。相比较大众化的戏路，他的歌则偏小众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今年推出的这样一首单曲《墨镜》。 不是做小鸟， 谁说 如果这就是生活，来自周迅。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小宋佳的墨镜。两首歌曲有着同样的制作人，就是火星电台。周迅和小宋佳以及很多演而优则唱的跨界歌手不同，主打并非市面流行的风格，有一些偏小众。其实我们翻看周迅的履历，90年代中期他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族，不过当时的身份不是演员，而是驻唱歌手。这段经历也为他日后跨界当歌手打下了基础。演员跨界当歌手很容易被看作是玩票性质，不过下面这一位是为数不多两者兼顾比较好的。影视剧当中他塑造了很多鲜活的角色，音乐上也留下了一首一首大热金曲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翻唱《大话西游》的主题曲《一生所爱》，也正是这部电影音乐制作，卢冠廷把他推荐给了李宗盛，才有了后来莫文蔚在歌坛的成绩。 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，苦海分起爱恨，在世间 问别后永远再不落消失，无言独坐放眼尘世爱，鲜花虽会凋谢，但会再开，一生所爱隐约才白云。 Thank you. Everything About You 来自许魏洲。我们常说艺多不压身，2015年以演员身份出道的许魏洲刚在影坛站稳脚跟，便另辟蹊径以 rocker 的身份进军歌坛。那下面这样一位也是一位唱跳型的歌手了，翻翻他的音乐成绩单，出道多年首张专辑一直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，但是借着偶像剧真人秀一路维持了高人气，而他的首张同名主打先行曲也是今年中歌榜冠军头衔单曲，我们就来听来自于宋茜这首《屋顶着火》。 停电就走了，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，前人养的狗，白天想的太多，现在不会做梦。 是为 FIR 翻译成功夫狂潮， 少林武当古风俱笑，对着南拳东西方笑。 第39位平安金美而燃的青春，第38位庄心妍真心， 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，我不怕错过多少风景。 第37位顾峰脱离，36位 AKB48 Team SH Love Trip。 第35位金莎若只如初见，第34位胡波涛丑牛。 何必装作只和白首。 听众朋友，